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34集，瓢泼。疾风袭过猎场的草丛，火光扑朔的那一刻，刀锋碰击的声音巨然撞响，席间乱作一团。海良仪爬地而起，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一头撞在潘如贵的身上，喝道：“ 燕贼，误伤无主！” 李建恒在马上浑身颤抖，看着这刀光剑影，抱紧马颈：“ 三救我！” 萧迟言猛地踹退几雷，头也不回的反手一刀，将背后企图突袭的锦衣卫捅了个透心凉。热血溅了他半身，他拔出狼利刀上前两步，接着把迎面而来的八大营军士砍翻在地。陈阳已经翻身上马，一把托起李建恒，扬声吹哨对楚王禁卫喝道：“ 谁若保护太子殿下，向东突围， 拦住他！” 马匹尚未动，几雷声音没落，只见劈头砍来一刀，他横刀而挡，下一刻双臂竟巨沉向下，被萧迟爷一刀砸得双臂痛麻，几雷喉尖一声，脚下被重力带的踉跄，愕然地看向前方。萧二， 你扮猪吃虎！老子看走了眼！ 几雷骤然蹲步，硬生生地抬了起来。萧迟爷侧旁袭风，他偏头躲开，刀口斜扫，带走右侧一片血光，接着再次与几雷撞在一起。浪淘雪晶冲了进来，撞倒了桌子，拖着桌布奔过篝火，刹那间火势大涨，点燃了帐篷与枯草。萧迟也在浪淘雪晶擦肩的瞬间翻上马背，刀背拍在楚王坐下的马臀。 走！ 薛修卓大步流星拉开海良仪， 保护皇上。海老，我们护着皇上走。 先得帝喘息不定，唇面皆白。薛修卓蹲身扛起先得帝，与一众文臣避火而逃。西孤安要追，花思谦却直指楚王：“ 皇上命数已定，杀与不杀都无必要，但是今夜楚王必须死，他若逃出升天，你我便都要沦为贼党。纪雷，召集锦衣卫，联合团城2000守备军包围猎场，务必要杀掉楚王。西孤安，火速归都，由八大营严守去都。” 他说到此处反倒镇定下来：“ 我们有皇嗣在手，又有太后坐镇，只要去都不乱，楚王身死，就是七竹音也不能妄动。至于萧家，来日有的是机会处置。” 萧迟也身上的血腥味浓重，他唇线紧抿，这一路是佛挡杀佛，谁敢拦路，狼利刀就要谁身首异处，不论阵营。李建恒胃中翻滚，却掩着唇不敢呕吐。左右40余人皆是萧迟野的亲兵，胯下骏马一刻不停地飞奔，背后的锦衣卫如同尾巴一样阴魂不散。就在一众人奔至树林前时，萧迟野突然说：“ 在！” 只见这40余人一起掀掉了侍卫装扮，一边全部都是与李建恒一模一样的奇装，接着队伍轰然四散，从不同的地方冲入树林。阴云遮月，又隔着距离，昏暗中根本分不清楚王往哪里逃了。几雷勒马在树林外，偏头狠狠啐了口唾沫：“ 把猎场围死，我掘地三尺的找，遇见萧二不可与他单打独斗，最少四人成队围攻他。” 枝条抽打在脸上，李建恒痛得不断用手臂挡面，周围的禁卫已经散开了，他左右只剩萧迟野和陈阳。 下马！ 萧迟野提起李建恒扔到地上，由陈阳接着。李建恒滚了一头的土：“ 四儿，你要干什么？”“ 太子殿下，随我走。” 陈阳拉起李建恒：“ 林州打马而行太显眼了，锦衣卫最擅长久违于暗杀，骑马如同活靶子，冒不得这个险。”“ 我不走。” 李建恒战战兢兢地扯回手臂，求道：“ 次儿， 只有你能保护我。 敲昏了，扛着走。 说罢，不等李建恒回应，调转马头，直奔向深处。天空中闪电一晃，照得阴灵鬼影层叠，马蹄声、拔刀声、飞奔声层出不穷，却唯独没有人讲话的声音。暴雨欲来的味道浮动在暗夜里。萧迟也不知跑了多久，浪涛雪金渐渐停了下来，周围忽的陷入死寂。天空中砸下雨珠，一滴飞坠过萧迟也的眼前，在这无声的滴答里，黑暗中像是慢慢的爬出了只庞然大物，数不清的锦衣卫犹如一张密网，带着压抑的漆黑蔓延向萧迟也。没有人下令，雨水噼啪的往下掉，那绣春刀的刀锋削破水珠，瞬间就到了萧迟也的脖颈旁。萧迟也扶手的同时，狼里刀出鞘，刀背砰的卡住了绣春刀的回收之势，接着他又一把将狼里刀摁回鞘中，一声刺耳的哗啦声，绣春刀的刀锋受损裂口，连带着主人一起被踹了回去，跌摔在雨水里。马的四方骤然一跃而起无数条人影，萧迟也一掌拍在马背，整个身体跃离马鞍，狼里刀再次出鞘，这一次刀光横扫，破开一圈的皮肉，血喷溅在脸上，随着人体坠落的声音淌到了萧迟也的下巴。萧迟也落回马背，却不是坐着，而是刀口半收的蹲姿。呼吸声，雨打声，在这犹如蒙眼的漆夜里，他已经将耳朵用到了极致。方才中刀受伤的锦衣卫没有一个出声，那细密的脚步绕在萧迟也不远处，以他为中心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包围。此刻谁心急就会露出破绽。萧迟也沉默地等待着，黑暗中的乔天涯在此时真正地意识到孤狼的含义。他这样不急不躁，仿佛越是身临险境越能冷静莫测，那把刀就是他今夜露出的獠牙。乔天涯难得感受到了焦躁，这种焦躁源自于不能杀了萧迟也的命令，这般的狼虎困住他阻挠他都远比杀了他更加难办，因为近身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，拿不住他就会被他杀掉。乔天涯闭住眼，再睁开时已是狠厉一片，他拔出自己的绣春刀，踏出一步，下一刻只见他身影一闪，人已暴起，劈手砍向萧迟也的背部。萧迟也回刀格挡，转身踹在乔天涯的腰腹，其余三方刀口齐下，他一臂拦刀，左侧空隙被人识破，刀锋直劈向里，萧迟也一肘击在刀侧，刀锋晃斜了，跟着他肘击撞在对方脸上，将人带翻在地。乔天涯又紧随而来，暴雨如注，没有嘶喊，只闻刀声。萧迟也的眉眼被雨水洗刷得更显凶悍，他在这无休止境的重围里保持着他特有的敏锐，一次一次击退乔天涯带领的进攻，在黑暗里犹如在虎尾春冰上行走。乔天涯的攻势越逼越紧，他们确实擅长久围，孤狼可怕吗？只要围住他，一点点地磨损掉他的耐性与冷静，在不断的进攻中让他疲惫，他便必定会有破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